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、李青阳、张恩泽。第一集，裸替。电话铃响起时，何修义正在客厅中看 DVD， 屏幕中放映的是去年由左然主演的一部片子，风评极佳，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收获五项大奖，左然也又多了一个影帝头衔。担心和找工作的事情有关，何修义按了暂停，快步走到小茶几边，伸手拿起了乳白色的话筒。喂，老朋友沈恒的声音立即传了出来。 哎，我的大帅哥啊，我终于把你塞进一个好的剧组了。 沈恒是一个经纪人，人脉颇广，也是何修义本科四年的同学。哦，什么剧组？ 李朝隐导演知道吧？ 当然，李导那么有名。李朝隐，大导演，美国知名电影学院毕业之后留在了好莱坞，拍的片子得了不少国际大奖，据说这会儿正在国内拍摄某部电影，不过外人都不知道片子的具体内容。 哎，我跟你讲，你真是走了狗屎运了。李导最初拒绝了我，还说什么由于特殊情况你啥都演不了。我认为不可能，着实磨了他一阵子。哎，昨天他突然联系我说很希望你能接受一个角色，但又有点开不了口，因为觉得你肯定不会同意的。 啊？到底是什么角色？ 没细听。哎，我当时有一点着急，你不什么都肯接吗？我直接让剧组联系你本人了。 对，沈恒没有弄错，他的确什么都肯接。何修义的起点其实很高，他演的第二部戏就拿到了某个电影节的最佳男配角和最佳新人奖，谁都认为他的前途无量。谁知就在他事业起飞的当口，他的母亲被医院诊断出重病，于是比起早出晚归满世界的拍戏，何修义选择了在母亲身边照顾他。何修义母亲的生存期远远超过了平均，挣扎六年，年前去世的。而何修义因为带着母亲全国各地的求医问药，欠了亲戚们不少钱。母亲过世之后呢，为了何修义喜欢的事业，同时为了还债，何修义选择复出。他拜托之前的朋友帮他牵线，却没想到这事儿呢没有那么容易。何修义已经29岁了，只演过两部戏，不上不下，不干不尬。现在99年出生的小鲜肉们都担纲男一了，脸嫩的能掐出水来，而且都是偶像明星，有广大的粉丝接触。至于男二男三，都会留给公司提拔新人，要么留给投资商塞情人。都不想弄个六年没演戏的、没粉丝的、没后台的、年纪也不算太小的家伙。而再小的角色，一般剧组也不好意思交给当年的最佳男配饰演。当然也有可能一切只是因为他运气太差了。自打何修义母亲病倒，他就一直没有被上天眷顾过，有时不信邪都不行。老同学们帮他找了两个月整，还是没什么可能拿到的角色。何修义谢过沈恒，撂下电话，加了李朝隐剧组的演员副导演的微信，对方噼里啪啦打道，戏呢其实已经开拍了，就卡在这角色上了，让何修义越早过去面谈越好。何修义本人呢也想快点定下来，于是便和对方约定第二天在剧组位于本市的片场见面。折腾一圈之后，何修义继续观看左然那部电影。片子真的优秀，不论发生什么，何修义都无法做到中途离场。何修义看着电视屏幕当中的左然， 深觉这是一个老天爷赏饭的人。左然有着完美的脸，完美的身材，完美的演技，完美的一切，然而却不是科班出身的。左然是名校理工科毕业的，有着学神的光环，却不知为什么选择了演戏这条路。而最令人发指的是，左然在进入演艺圈的第四年便拿了个柏林电影节的银熊。至于这位左影帝的性格，何修一听说就是冷。左然英俊冷淡，有一种禁欲感，对什么都没有兴趣，总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感觉与这世界格格不入，记者一直很难采访到他。想想也是，左然一路走到这里似乎不费吹灰之力，轻松考取名校，又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走出了校园，转行成为演员之后，名气、口碑、荣誉、地位一样不少，令其他人望尘莫及，应该没有什么是他无法得到的吧。久而久之，自然对什么都没有兴趣，总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何修义这样胡乱猜测着。何修义其实还是羡慕的，他在重新出发之后一直都在努力奋战，同时感觉自己随时都有可能大败而归。六年前触手可及的东西，此刻却是无比遥远。何修义有一些茫然无措。休息一晚过后，何修义如期赶到了剧组。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李朝隐导演竟亲自接待了他。李朝隐导演长得和电视上面一样，外表极其凶狠，眼眶十三角形，眼珠微微鼓出，瞳孔只露一半吊在上面，露出下方大片眼白，看起来很怨毒。不过在传闻中，对方人品非常的好。 那个，你知道是演什么的吧？ 不太清楚，还没人告诉我细节呢。李导伸出了两根手指，有些难以启齿的道。 这部片子吧，讲的是中国式宗族，两个主角是同性恋。 怪了，何修义不觉得两个主角会和他有什么关系。这种名导是要拿奖的大片，不会请他担纲的。 主演之一是柳阳婷，柳阳婷你知道不知道？ 何修义点头，他知道柳阳婷，当红的小鲜肉，长得非常漂亮，演技算是相当不错的了。 戏里呢有几场激情戏，柳阳婷呢可能还是太小吧，人很清纯，特别害羞，对于人前全裸有些抵触，不大愿意演那几场床戏裸戏。我的观点一向是，倘若演员没有表现欲，那就干脆不要上，绝对拍不出来好东西。 何修义又是愣了愣，哦了一声。柳阳婷出道以来走的就是清纯路线，害羞，采访被问到 case 都会脸红低头避而不答，若是在戏里面大尺度出演，的确与定位不是很相符。对于他这样的小鲜肉来说，转型还是早了点，没必要去冒现有粉丝流失的风险。可这和自己的角色有何关联？何修义心里涌起不好的预感。 你和柳阳婷长得有些像，几场床戏非常重要，加起来共有15分钟，是体现主角内心的重要情节，并不是谁来替柳阳婷都可以。我前几年看过你的片子，演技肯定是没问题了，比较合适。 话到这里被人工切断了。何修一想，果然如此。他心里很清楚，柳阳婷出道时就总有人说他俩长得像，还有些辨认能力不强的观众时常将他们两个人搞混，甚至有人搞了个连连看，何修义削掉何修义，柳阳婷削掉柳阳婷，不得脸错。不少人说难度 S 级，是史上最难小游戏。不过何修义长得更妖美一些，皮肤白皙，有一双典型的桃花眼，眼尾微微上挑，水汪汪的， 有时目光有些朦胧，看起来似醉非醉的，而柳阳亭则很纯真，好像柔弱动物一般，未被世俗所沾染过。何秀义也明白李导最初拒绝沈恒的原因了，自己与柳阳亭撞脸自然是啥都演不了，而他突然回应沈恒的理由是临到要上阵时，柳阳亭有些别扭了，激情戏推进不下去。见何秀义沉默不语，李超隐终于问出来， 你愿不愿意当柳阳亭的裸替？剧组一定会为你严格保密的，这是为了艺术，不要想太多，镜头共有15分钟，其实也是挺多的了。 裸替？何秀义想说他没有什么兴趣当什么裸替，眼见对方摇头，李朝隐着急了，说 我给你20万片酬，5天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演播者明月赵经纶、李青阳、张恩泽。